美之国的第二句歌词，因我们年轻与自由入面年轻的一字改为一体，元旦日起生效。莫里森说，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澳洲算是相对年轻，但是国家的故事和很多原住民的故事一样悠久。改动国歌的歌词是要显示对原住民团体的尊重，并反映团结精神。根据历史文献，英国殖民者18世纪抵达之前，原住民已经在澳洲大陆生活了超过50000年。原版国歌的歌词一直被批评忽视原住民团体，一些原住民运动员甚至在比赛中拒绝唱国歌以示抗议。天气方面，受寒潮持续影响，广东地区天气寒冷，非常干燥。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同非常干燥，天气寒冷。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0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听日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气温稍为回升，云量较多，但星期日朝早仍然相当清凉。下星期后期再度转冷。而家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4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彭晴、磨利敏感时刻。 嚟到1月1日嘅敏感时刻啦，彭青 系啊，新年进步，新年快乐啊，莫莉，我哋所有二台嘅听众 系啦，大家都希望身体健康啦，呢个紧要啊， 系啊，冇错，我谂今日大家都讲咗好多次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噶啦，去到夜晚我哋都10点零钟呢啲时间啦，都已经吓， 系 我哋又迎接可能即系第二日，咁不过我谂过去嘅一年啦，大家都觉得真系全世界都系。觉得好辛苦啊，真系。 系啊，咁大家又要面对疫情啦，又要面对可能疫情之后带嚟嘅所有嘢，例如经济 啊，有好多唔同学业啊，好多嘅嘢令到大家都可能好苦恼嘅。希望啊，2021年嘅时候，大家咧都可以有个大跃进啊，咁令到大家都可以开心啲啦。 从来都冇试过咁期待咧。新嘅一年嚟临，真系好老实讲、通常嘅时候咧，你就会啊系啊，好似啱啱过去嘅一年咧，就会回首下啊，到底自己做咗啲乜嘢咧？有啲咩做得唔好咧？有啲咩难忘嘅事咧？但你真系喺2020年咧，系完全唔想回首，唔好再翻嚟啦。OK， 以前发生啲嘢，即系好似一个噩梦咁样啊。 系， 你有冇咁嘅感觉啊？莫莉， 我都有啊，同埋咧，我都发现咧，就系你好似做咗好多嘢，但系个感觉又系你唔知道自己做紧啲乜嘢， 就系抗疫咯。 系啦，除咗抗疫之外， 唔系就都系抗疫咯。 系啦，即系以前反而唔系噶嘛，即系我成日都讲，我几年前开始我 set 个目标俾自己，即系当然啦，2020年嘅目标。我自己都是成功了的、但是个感觉上面好像没有之前那种的兴奋、那个 感覺啊。 因為而家係啦，即係而家即係好老實講，呢個係一個好大嘅難關。我諗大家都係要咬緊牙關，繼續咁樣去捱落去。不過頭先你講話每年即係啦，新年都俾大家一個新嘅願望啦。因為我諗今年嘅願望，大家都真係可能比較即係平實一啲，或者都好簡單，希望真係身體健康啊，係快啲即係嚇呢個疫症快啲過去啊。其實咁都已經唔簡單啦，即係已經好簡單，即係去諗下呢啲嘅即係諗法啦。其實 呢一年裏面，我聽到大家最多嘅願望係咩咧？尤其是唔需要新年添啊，但係新年我更加聽得多嘅就係、哎呀，我真係好想去旅行啊！幾時可以去旅行啊？即係呢個以前咧，對於香港人嚟講啦，或者好多唔同地方嘅人都好，尤其是西方國家，因為佢哋更加崇尚就係、我中意攞錢就即刻就去旅行噶嘛，或者去流浪啦、即係而家反而對於大家嚟講，呢個係好奢侈嘅事，即係完全做唔到。 即係其實我諗係個疫症改變咗大家嘅諗法，以前一啲覺得你可能覺得你理所當然啊、隨手可得嘅事，包括譬如你話去旅行啊、食飯啊、見下朋友啊、開 party 啊、睇戲啊，甚至我哋坐喺度做多幾個人做節目啊咁樣，以前佢覺得好簡單啫，打電話去約，咁跟住約曬咪得咯。其實到而家真係覺得所有嘢都覺得理所當然嘅，都未必係一定可以實現嘅。 尤其是上年，我相信大家都會覺得好要挑戰嗰年，就係要接受好多新事物。係，因為成日都講有好多嘅新嘅事物，就係大家想象唔到，就譬如開演唱會咁計啦。好多人都會覺得喂，我真係要睇演唱會噶嘛。但係而家嘅演唱會，大家又邊有諗到就係話我哋全部變視像啦？即係呢個唔知係咪一個新嘅趨勢，但係話俾你聽就係佢哋而家要做嘅就係呢樣嘢咯。 我諗 係 面對逆境啦，大家都要適應啦，係啊，或者要識得調節下自己啦。咁繼續都要生活嘅，努力做好自己，係咯。努力都要做好自己目前嘅事啦，我谂即系每个人都有少少嘅目标，有少少嘅希望，希望都有啲动力啦，系咪？ 系啊，我其实而家2021年都有少少嘅目标，希望系俾自己一个动力嚟嘅。我希望其实我系受你启发嘅。 系咩事啊？ 因为其实咧，2020年我嘅目标就系我希望可以去学一啲关于美容嘅嘢。 2020年 嘅时候，即系啱啱嘅一年啦。咁所以到2021年嘅时候咧，我就同彭晴倾开，而家彭晴就话：不如你尝试。試下再喺嗰度進修，例如你而家學關於眼嘅嘢，咁啊之後眼眉啊、嘴啊呢啲，其實你都可以嘗試啊。 啱啊，可以幫我哋整容， 整容我又未至於去到咁高技術，易容啦、可以幫你易 容，幫我哋易容。 但係其實咧，即係呢一樣嘢，我原本係冇諗過嘅，但係因為你不停同我講啊，講多幾次之後，我都喺度諗係，我唔識咪去學咯。有好多嘢大家都可能未必識嘅，或者可能大家會覺得完全唔關自己事嘅嘢，偏偏但係呢樣嘢你接觸。过之后可能系变成你嘅兴趣之一。 哇！真系估唔到，有少少嘅一句说话，你既然记喺心里边。 其实你唔系少少一句噶，你同我讲咗几次，所以令到我好记上心啦。 系，多谢你啊吓。咁我都觉得真系今年我嘅即系愿望或者系目标啦，我希望都真系对身边嘅人更加好啲啦，做得更加好啦。咁啊，同埋啲时间管理做得好啲啦。成日都觉得啊，好似好多嘢做，但其实又唔系话真系好多。但每一次只可以专注咁样做一样嘢。又令到我又做唔到其他嘢，所以我谂我啲 time management 啦，我啲时间管理都出现咗问题。希望今年做得好啲，同埋身体健康，大家咁话。 其实咧，我哋敏感时刻咧，都好似头先彭晴所讲咁啊，所有嘢变咗浓缩版，喺一个钟里面都有好多嘢，好丰富， 系啊。 之后落嚟嘅就会性情中人啦。 冇错，所以大家继续留意住，即系好似以往嘅一样支持我哋。今年当然继续要支持啦。 心跳颤动，大世界失重，渺小的孤勇抵抗沉重。躺于泥土里，壮阔了根据，无限成长里，一起成长，微笑着。无需担心无声的你。拿起打开晴天的气概，留给种子放声地喝彩，能开花的梦气看。 让你我一起为世界栽种更多的爱与梦，大世界失重，渺小的孤勇找到乐土，与风雨争持，向光线冲刺，豁出去一次，发现故事才开始。一串串地迈向更高天空，为了那初衷，一次次地堕进各种困局，要怎么继续吸气呼吸，就找到能活得幸福的预告。 两个人的沟通方法，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2021年啊，是啊，冇错啊，第一次的性情中人，莫莉。 是啊，咁啊，第一次好像感觉上面又好像是新的感觉啊。对于所有听众们来讲啦，即系都可以尝试当系重新去学习性爱啦。如果之前有啲阻滞嘅话， 唔系几时都可以学习。不过就真系旧嘅嘢继续要带嚟新嘅一年咧，就是、我哋继续面对呢个疫情啦。疫情底下真系对于性生活方面个影响 都好大噶， 都一定有啦，系嘛？ 系啊，我哋两个讲嘅话，可能咧就应该。大家都唔覺得係服眾啊， 係， 不如我哋揾個專業人士 講，係咪？我哋揾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療專業協會嘅朋友啦。 係啊，佢叫 Virginia，Hello，Hello Virginia， 喂，你好啊，各位，咁今日拜個年啊，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係啊，新年快樂，身體健康啊嚇，咁啊係啦，性生活同埋疫症係啦，咁啊新嘅一年都仲繼續要面對呢個情況喎。 是啊，其实都好大影响的喎，对某啲人嘅性生活喺个疫情里面啊，可能都唔容易的喎，我諗相信大家都会小心咗好多啦。 你好心情啦，但係 Virginia。 係。 係啦，又要隔离啦，又见唔到自己个 partner 啦，係咪又有机会。 又或者之前呢我哋呢试过性情中人都接过一个听众啊，跟住佢都话因为疫情嘅关系平时可能出去出面时钟酒店或者 book 个酒店。跟住个听众就係话佢唔够胆而家。所以搞到佢哋情侣间又好似有啲问题。 係啊。 係啊，其实嗰个环境因素都会即係好大压力囉。你好似如果就算你两个人拍拖 啊，戴住个口罩，系咪？ 对。 有时你系啦，以前可能你行下街，喂，样嘢好食啊，或者大家都会亲一亲啊， 系啊， 或者睇睇下戏，大家会依会下，食下手啊，食下面啊，咁戴住口罩又点咧？跟住其实成个 boot 都真系受到影响。 系啊， 即系唔通好似我哋平时睇到嗰啲搞笑相咁，剪个窿喺个嘴度锡锡咩？唔系咁噶嘛， 冇啦，系咯，喂，系有咩影响咧？即系你嘅观察啊 ，Regina。 嗯。 其实我想我首先 rephrase 先啦，大家都会好清楚，我想已经过去一年大家都会好清楚点样会感染到这个新冠肺炎的啦，最主要是这个口水啦，即是我们叫 飞沫。 飞沫啦，是啦。咁变咗呢，其实最直接最简单，我们咳就已经是影响了的。 嗯。 是啦，咁呢可有唔同嘅國家咧，就出咗一啲嘅街拉喎，俾大家跟一跟。咁我哋即本咧就綜合咗啦，其實我就綜合咗英國啦、美國啦，同埋北歐五國佢哋嘅街拉，其實都好似嘅。 嗯， 係啦。首先第一樣咧，佢哋好強調咧，就係咧你就係你自己最好嘅 sex partner 啦。你哋同唔同意咧？佢呢個 都某程度上喺呢個情形衞生公共衞生角度都啱嘅。或者一个 partner 咯， 系咯， 系啊。 咁咧，第二样佢就系话啦，系一个 partner， 嗰个 partner 咧最好就系你不嬲嗰个，即系你食嘅， 系 咁就会比较好啲啦。 嗯， 咁咧，但系咧，会唔会有啲难度咧？如果对于单身人士嚟讲，单身人士佢都有啲性需要，咁点算咧？ 系咯，即系佢连搵嗰个都搵唔到，佢仲点样有呢个嘅性爱啊？或者有啲性解决嘅方法咧，都难噶，系咪噶？再難啲啦！而家疫情方面， 係啊，咁變咗咧，我就留意到咧，荷蘭啦，你知荷蘭就不嬲係自由開放少少嘅喺性個方面，係咪？ 係啊， 咁佢又會提議咧，為啲單身人士提議下，喂，咁不如咧，你哋以前就好紛紛、好精彩噶啦，咁不如喺呢個疫情下面咧，就大家就揾一個啦，好冇啊？即係約定一個，佢哋就叫 sex buddy 啦。 嗯， 係啦，就唔好好似以前咁啦。可能咧，以前佢哋會比較例如出去飲嘢啊，就識一兩個朋友仔啊， 即係以前係種數。 係係，佢好得意。你睇翻佢啲文章咧，佢以前嘅 sex buddies 咧係 Y 變咗 I E S， 但係呢個新冠肺炎嘅指引咧，佢好 emphasize 就係單數。 嗯。 系啦，而佢咧亦都叫你哋最好咧，啲人咧就系咧同嗰个 sex buddy 咧系倾好咧，即系大家见啲咩朋友啊，个 social network 系点啊，咁佢最好咧，佢话最好你就集低佢添啊， 系系， 呢个系佢建议嘅， 点解咧？其实呢啲 有个 app， 对对。咁要發明多一個 app 喎，即係食飯咁簡單喎，即係唔係餐廳 app 喎，係得啲 app 喎，要另一個。 仲要荷蘭嗰邊佢嘅性嘅經濟都蓬勃噶嘛，咁而家就更加大件事啦。 係，係 啊， 係 啊，其實佢哋都出咗其他指引嘅，係啦，因為你知佢哋都係商業活動嚟噶嘛，係啦，咁我哋就今日唔喺度講啦，我哋就講翻我哋自己個人去一般嗰啲啦，係啦，咁咧。頭先我哋講開 kissing 啦， 係 嚇，咁仲有另外一嘢都會 high risk 嘅喎，除咗 kissing， 我哋估係 即係除咗石石，仲有第二啲嘅， 除咗石石，係啊，喺個性行為當中。 嗯，系啲咩？系嗰啲 互相摸大家， 系 用消毒嘅水捽只手指头， 啲敏感嘅私人部位啊，唔好摸，唔好摸咁多啦，或者啲姿势啊，唔好咁亲密啦，系咪要咁样咯？睇过啲指引可能 都系石嘅，你都唔好石咩部位会系，都系有啲危险， 一定系私处啦，系咪啊？ 系咯， 吓口交啊嗰啲系咪啊？ 都系嘅，但系好 specific， 你估唔估到咧？ 哦，边度啊？ 都是下身的 哦， 另一个私处 是肛门定是 这 个 是啦，冇错啦。点解咧？点解又唔可以石或者舔肛门咧？ 系啊，卫生啊，系咪啊？ 啊，不嬲都讲卫生噶啦。但系因为咧，我谂咧，大家都留意到啦，其实粪便都可以咧， 系 传染新冠肺炎噶嘛， 系 咪？咁变咗咧，佢都会有啲 recommendation 嘅。如果大家真系好想石。任何一个支柱啦，咁可以咧买一啲牙医用嘅纸， 系牙医 系啦，牙医 用嘅纸啊， 系啦，叫做 dental dam 啊 ，OK，DAM， 咁佢咧平时咧系爱嚟咧阿姨爱嚟冚住嗰个即系病人嗰啲个嘴同牙齿，系啦，爱嚟做清洁牙齿嘅。 系， 咁佢话咧，如果你真系好需要、好想锡你个伴侣嘅私处咧，咁你不如加块 dental dam 啦。 哦。起码隔住啲安全啲， 咁样咧就会比较安全啲啦， 系 啦，系啦。咁佢另外有一个咧嘅提议咧，就系叫大家转转 pose， 系 啦， 对住 背对背咁就系啦， 系啦，背对背，背对背真系有啲难度啊， 系啊， 系啦，究竟点样搞法咧？背对背系咪吓？咁佢会提议咧，大家唔好面对面啦，或者戴口罩啦，咁我諗如果大家聰明嘅各位聽眾呢，一定會喺網度呢 搵到㗎啦，呢啲 係啦，冇 大家醒㗎啦， 係啦，加拿大政府啊，歐洲嗰邊政府就出咗好多呢啲圖嘅，就教你哋點樣可以唔好面對面嘅，係啦，咁嗱你話如果自己係自己最好嘅 sex partner 啦，咁怎样可以达到呢？ 即是怎样达到 自己来啦， 自己的开心， 自己开心啦， 是啦，智慧是。成日都讲话手指是自己最好的一个 有双手 法噶嘛， 是啦，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手指呢？ 其实呢又有些study 做了访问了一些人，他们就会发现呢，其实呢在这个这么不开心的时候呢，原来有些人是有些得着的。咁佢哋有啲咩執着呢？就係原來從來咧冇好仔細咧去探索過自己身體。原來就係因為咧冇人同你玩咧，你要自己玩嘅時候咧，係啦，自己同自己玩嘅時候咧，咁反而有啲人咧就靜靜雞啊，好舒服啊，咁樣咧就慢慢去探索到自己身體。咁咧就發現咗自己例如身體邊啲敏感部位啦。或者發現啊，邊用啲咩力度去撫摸自己，從而會覺得快樂啊、開心啊，或者得到 pleasure 啊咁樣。不過話時話啦，其實我本身有時會見啲朋友仔傾佢哋求助個案啦，都係。咁咧，其實我好多時都問，喂，其實你知唔知你自己邊個位好似一個掣咁，只要你個伴侶一擲落去或者一掂落去，就會著嘅咧。 知唔知啊？ 咁其實好多人都係唔知 道， 我問你兩個，你兩個知唔知噶？ 我都知知地噶，你咧？ 知知地人都得噶啦， 我都做咗咁多年人啦，都知知知地。 係啦，咁咧你唔好講喎，我有啲有啲 case 係結咗婚嘅都會噶，未必真係好知噶。係啊，咁所以喺呢、這個lockdown 或者疫情之下咧，如果你自己係你自己最好嘅 sex partner 咧，大家不妨用少少時間，試下。探索下自己嘅身體， 今日探索自己身體咧，即係今日都算係個假期啦， 有時間啊嘛， 有時間啦，係啦。咁我哋而家咧都聽一個新聞先，一個新聞翻嚟繼續再講下，究竟疫情下嘅性愛又係有好嘅多啲啊，壞處定係再多啲咧？咁啊，轉個頭再傾過。 一張膠板。你隔着我，几高体温你要避过，狠到不安那厚薄加码射线都穿不过，一间冰室两个独坐，寂寂默默有点口渴，不想枯干那快乐潜伏其影无限地去拖，时间都添了飘摇，人间都少了高潮，情感更需要全部封关了，连日头条全发烧，连夜无聊未再跳，无端想把我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成不必高忌，有种暖气度量衡计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 天一色那个是我头盔一般按你直播，比起机锋更惹祸，解决办法只得一个，尽量尽量去闯，尽力尽力去挡，仍然犯人像我，赢尽沉默然后是感动， 心情，连衫都仿似隐形，烦扰到即兴，全部很适应。人类文明求血清，宁愿谈情无验证，无端想把你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气，有种怨气都能恨解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世论也闷得很吸引，所以受责罚事前必须一问，可怕在你或我受不起挑衅，打开那防护罩换分，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透不过气，危害性好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疫情下公共卫生的处理手法需要全民参与，即使政府提出很多严控措施，但市民不遵从、自律性不高，都是难以处理。林郑月娥在社交网页上载和行政会议召集人陈智思的对谈片段，他在片中说，特区政府在外防输入方面已经做到滴水不漏，有人甚至觉得政府已经制造很多麻烦。他说政府在内部会继续加强病毒检测，希望达至清零，尽快恢复两地和海外人员往来。他又说，知道疫情期间各行业受到打击，市民失去日常社交生活，他期望随着疫苗诞生，市民注射之后情况可以向好。发展局表示，未来几年会推行多个优化海滨项目，正是探讨是不是可以在其中项目下另一个海滨位置重置皇后码头，并恢复码头功能。中西区区议会主席郑丽琼说，区议会下星期四开会，包括讨论皇后码头重置事宜，正是邀请政府派代表出席。他说会上将会动议要求政府尽快展开码头重置工作，保留皇后码头、香港大会堂和爱丁堡广场一带原汁原味，原地重置历史原貌。当年在前线要求保留皇后码头的立法会前议员朱海迪质疑，当局最新的讲法是有政治考虑。他相信政府官员可能担心，若果将有英国殖民地象征的皇后码头重置在核心地区，或者会政治不正确，令北京尴尬。康文署联同相关部门在全港多个场地巡逻，提醒市民遵守限聚令和口罩令。署方由昨日至今日下午四点，在港九新界多个康文署场地发出接近3800次口头劝喻和11张告票。康文署说，会在元旦假期继续加强巡逻，如果发现违规情况，会采取执法行动。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批评台湾当局领导人新年讲话中涉及两岸关系的内容，再次暴露民进党当局谋独的本性。朱凤莲指出，疫情防控转入常态化以来，大陆方面努力推进两岸同胞交流，得到积极回应。目前两岸交流往来仍然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主要在于民进党当局人为设置的种种障碍。早日撤走人为障碍，多做符合两岸民意的事，才是顺应两岸交流大势的正道。朱凤莲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是任何人和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同非常干燥，天气寒冷。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十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十六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听日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气温稍为回升，云量较多，但星期日朝早仍然相当清凉。下星期后期再度转冷。而家气温系十二度，相对湿度4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家族温馨过新年， 我是玩玩星期天的 Alison 嘉宁妈妈， 我是赵丽如 Bonnie 妈妈。 新一年大家都要身体健康啊，女女啊，如果出年都仲要上网课的话，希望大家2021影像流畅，万事大吉。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 新年快乐。 音乐说林永亮的音乐选择 ，B S 首同 Anita 嘅合作， 一定系烈焰红唇。 嗰时我都未系佢监制嚟嘅，系黎小田先生系佢监制。咁嗰当年佢就话，诶、欸，有冇歌啊，写俾阿妹啦咁样。但 Anita 之前嗰啲快歌，即系好少有即系本地创作啦。咁、所以我就即系谂嗰时啊，有时候玩 R&B。 逢星期五六晚上11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点解由麦长青声演嘅爸爸不细心会咁怒气呢？ 之前你明明唔系咁嘅，你讲过话小朋友健康快乐就够噶啦，点解你而家变咗怪兽家长嘅啫？ 其实作为父母都系希望小朋友有个美好嘅将来，但究竟点样先至叫做最美好呢？不如今个星期日早上8至10，一起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看看有没有新睇法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至12点，彭晴、磨莉敏感时刻。 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新闻时间翻到嚟啦，继续敏感时刻嘅性情中人呢个环节，彭晴。 咁啊，继续要同翻阿 Regina 一齐倾下啦，香港性爱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嘅朋友。Hello Regina。 Hello。 系啊，好头先你教我哋点样去即系认识自己、探索自己。我哋成日都话要爱自己，包括点样去探索自己嘅身体啊嘛。 系， 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咁不如俾多少少 tips 大家啦。当你探索自己的时候呢，不妨试一下用啲润润滑滑嘅嘢啦。咁又唔使专登去买嘅，你屋企有咩 cream 咪用咩 cream 囉。 哦 ,cream 都得嘅。 cream 呢就原来。 啊 对啊。 咁你如果嗱老实讲，如果你真係我哋女性节目嚟㗎，係咪？ 係啊。 咁如果你呢私处嗰度呢就唔係油粒粒嘅嘢得㗎喎。咁、你真係用返啲水溶性嘅 咁 低喎。我係讲本身身體，即係例如頸啦、下巴啦、耳背啦、胸部啦、或者手背啦、手踭啦，你真係唔知邊個位嘅喎、但你內側啦，嗰啲梗係可以用普通嘅 cream 啦。 係係。 咁、變咗咧，你可以試下好似手指跳動啊、拍打啊、輕輕搣下搣下，咁好多方法都可以去試嘅。 係 啦，自己去 explore 下，其實都可能係幾好玩嘅。 係。 咁或者播下歌啦，你究竟聽咩歌會令你個人更加 relax？ 更加 enjoy、 有啲人会点香薰啦、 有得啫， 系 啦，相当好，或者有啲人会点、除咗香薰或者香啦都得噶喎， 系、 有啲 relaxing 嘅味道啊，或者播歌啊，系咯， 系啊，制造个气氛都紧要啊，系啊，不过即系最紧要就系即系除咗即系生理上嘅即系感受之外，个心。心態個心情啊，係啊，阿莫莉同 Regina 影響都好大喎，其實又 係咯。 哦，呢個都係一個事實嚟㗎，我就都有睇過下，因為好多人做嗰啲 research 嘅文章啦、台灣又有啦，意大利又有啦，咁啊問翻啲人，喂、其實你喺呢、這個新冠肺炎情況下，你哋啲性生活點啊咁？咁咧就有啲人就話多咗嘅，活躍咗嘅，因為 lockdown 啊嘛。咁有啲人就話喂，其實就算有性生活，但係都唔係太 enjoy 嘅、因為點解呀？因為始終呢成件事係令人好焦慮呀，係啦，好好 worry 呀，咁同埋好 stress 呀，咁變咗呢，尤其是喺台灣呢就有一個、report 啦，就愉快嘅，都受到成個情緒係影響嘅，係啦， compare 新冠之前同埋而家有新冠、OK， 佢就訪問咗千零人啦，咁、大概13.4% 係話差咗嘅， 咁又係， 但係都有人話好咗嘅喎，但係個數目變唔多啦，大概1.9% 度， 係 真係多， 係啦， 因為入對嘢對，冇咗情趣， 對嘢對乜 冇，有冇其他娛樂喎？ 作外國人，外國人會係興奮啲，或者佢哋始終都係自由啲啦。咁另外有個咧就係意大利嘅 report 咧，佢即刻係講明咧，喂，我對足你24小時七日，佢直情係 complain 咧冇私隱啦，太 constant 咁樣 intimate 啦，日日都對住，係啦，咁就有啲女性嘅情話咧，係次數係多咗。但是那個滿足感呢反而是低了的、 即是交貨形式了， 交功課 即是變了呢，究竟你一日三次一定三日一次呢、即是高質的一次啊，還是日日都在遊，甚至乎有人驗開是日日都有性生活的， 是 是啦，因為他說悶啊， 是 系啦，系 lock down 嘅就闷，呢啲就一齐住 嘅。日食鱼翅都觉得闷啦，系咪啊？ 攰过以前翻工。 咁其实真系个和你可能即系小别胜新婚， 系啊，啲 开心啲咯， 系 啊，同埋你谂下，就算我哋而家喂你够唔够出街食米就好开心，而家你又喺屋企食米，你都好期待喂快啲。 系啊系啊，明白嘅嗰个心态知道嘅。 你仲要日日对住都系自己屋企，因为你已经冇得去其他地方寻找一啲新鲜嘅感觉啊嘛。 系啦。 咁但系好啦，我想问一下啦，如果系咁嘅话，即系情侣间都起码话有得拣选择，性唔性爱啊？即系但系单身嗰啲，其实可能佢哋好孤独噶、哦。咁唔通我就即系就咁自己搵手指咩？咁可能我都想有啲寻找新鲜嘅刺激。咁喺疫情下面又可以点做 咧？咁咧就似乎咧，有人就会话咧，其实系多咗人咧去买這個呢个咧 sex toy 啦。 啊， 系啦，咁多咗人咧去买啲玩具咧嚟到氹自己开心啦。 嗯， 系啦。咁但系咧，我又想呼吁下，如果大家有习惯用 sex toy 嘅咧， 记得消毒， 或者学用啦，或者学用 sex toy 啦， 系自己用。 咁其实 sex toy 咧，佢嗰个频振频咧，其实有得教噶嘛。 系 ，OK。咁唔係個個都會鍾意某一種頻道嘅、所以買返嚟呢你都要同個 sex toy 相處下 嘅，係係 係啦，即係又係要探索下嘅，同埋呢 sex toy 最緊要係要清潔啦， sex toy 都要清潔嘅喎，其實多數呢你睇返佢出廠個 instruction 啦，但如果你買嗰啲係 surgical silicone 嘅呢，通常都係溫水鹼水洗20秒即係好似我哋洗手咁，咁就已經 OK 嘅啦。咁呢同埋香港就未係好興啦，咁外國就似乎多啲人會用sex pack 啦。 咩嚟㗎？ sex 嘅意思呢就係sex 嘅 technology 啦。 哦， 咁系咩咧？咁一讲你以为喂系咪买个机械人翻屋企啊？ 冇咁有钱啊？ 系咯， 唔系个个都咁有钱噶、啊。 系咪呢啲啊？ 系咪有咁高级服务咧？ 系咯 ，Mary 都好贵啊，何况机械人。 其实就唔系嘅，因为咧，其实外国出咗好多 apps 啊。 嗯， 佢系咧教你咧自己智慧啊。 嗯， 佢哋或者系叫mindful sex 啊。 系 系啦 ，mindfulness。咁你咧就听住嗰个 app， 嗰个 app 咧就会一步一步一步咁。 教你指导你 有埋音乐指导你咁样嘅， 冇咁闷喎咁样。 系啦，咁除咗呢样之外咧，如果系有 partner 嗰啲咧，亦都有人 report 咧系多咗玩一啲 fantasy 嘅嘢噶。 嗯， 系啦，咁佢玩咩咧？可能大家喺度玩 role play 咯， 系 OK， 有做护士嘅医生嘅嗰啲啊， 但系隔空嘅。 喂，我要投诉，我第一次次都系护士医生嘅，冇其他角色啊。 有嘅， 有老师咯， 系啊，系咯，有老师啦，打你 pat pat 啦。 咁啊， 不过佢哋就会系多咗玩呢啲游戏咯， 啲情 趣。甚至乎咧，如果情侣系有隔空，即系例如唔能够见面咧，系 share 多咗嗰啲sex嘅 message 啊， 嗯， 即系挑逗啲嘅 message 亦都系多咗嘅， 系 啦。 所以其实彭晴啊，我哋听完 Virginia 讲咧，其实疫情下嘅性爱原来都多元素喎，比我哋想象中。 即系以前冇时间谂嘅嘢，而家要激发一啲创意出嚟去满足彼此先至得啦吓。 系啊，远单一、 啊、人真系无限噶。 系啊，咁啊，不过亦都要注意安全啦。 系 啊，咁 啊，即系进行性行为嘅时候都要有安全套啊。 系 系啊，系咪噶？ 系啊，同埋咧，我就想讲下啦。如果真系觉得好 stress 啦，或者好 lonely， 或者好 depressed， 而每日都有一个用性嚟到 relief 嘅行为咧，就要小心啲啦。 嗯， 系啦，咁似乎系一个情绪问题啦。 系， 咁就真系要求助嘅， 系 嘅， 系明白。好， 系 时间差唔多， 出入平安啦，系啊，安全套啦， 系啊，呢个紧要。多谢晒你 ，Regina， 多谢晒， 好，下次拜拜， 拜拜。 元旦日咧，除咗咧，多谢 Regina。之外咧，其實咧，我哋咧敏感時刻嘅環節都依然仲有好多精彩嘅，其中一個咧就係、 是、超新星， 係啦，展翅青見超新星，我哋聽下今次第四集嘅學員又講啲乜嘢啦。 香港電台第二台勞工處展翅青見計劃合辦展翅青見超新星， 知成語開心字典， 撞鬼聽到你把聲即刻唔 grand 啊！ 茉莉聲聲你好， 點啊又？ 今集又考我啲咩成语呢？ 今集啊，不如考你一个由工地嗰度工作嘅女仔，你又会点样形容佢啊？ 嗱，呢条我一定答得啱嘅。 点 喺工地工作嘅话，一定系毫无建树啦。 唉，又点解啊？ 因为佢哋系起楼噶嘛，唔系起树噶嘛。 撞鬼你咩？不如你听下今集展翅青见超新星陈秋华嘅分享，之后你再答我啦。 展翅青见超新星，今日嘅超新星咧，其实佢平时系唔应该喺呢度出现，佢系应该系跳芭蕾舞啦，同埋系咁读书嘅。但系呢啲只不过系佢嘅兴趣，佢亦都有佢嘅正职，佢就系陈秋华画画啦。画画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点解你会喺个地盘嗰度出现嘅咧？你可唔可以解释下？ 因为咧啱啱中六。畢業出嚟嘅時候咧，本身就好迷茫嘅，諗唔到咩方向啦，諗唔到做咩行業嘅。咁但係因為我家姐啦，我家姐都係做呢行，咁嗰陣時佢就同我講咗佢做緊嘅嘢，即係可能有啲開心唔開心啊，有趣嘅嘢啊咁樣，我就覺得可以試下做呢行，同埋呢行嘅前景係幾好嘅，咁就最後尾就選擇入建築呢一行啦。 嗯，我想問你已經喺建築呢一個行業嗰度做咗幾耐咧？其實 做咗兩年幾，就嚟三年啦。 咁你大概系要负责啲乜嘢噶？系咪呢两年三年嚟负责嘅嘢差唔多啊？定系其实都有好多转变咧？ 呢两年几我负责嘅嘢真系好大转变嘅，因为我系建筑议会出嚟嘅，咁毕业出嚟之后咧，咁就系做助理管工学徒啦，即系出边做冇面嘅。咁咧我需要做嘅工作咧就系睇翻个完成品系咪跟图做啦，准备文件同阿 Sir 收货，协助上司同埋。记录工程进度等等嘅，咁同埋咧，我最重要咧就系睇下师傅，即系要确保啲师傅喺安全嘅环境下工作。咁但系后屘咧，我公司就俾机会我转去试下做文职啦。咁喺期间，因为我哋呢个地盘系组装合成建筑法兴建嘅地盘，咁我哋咧我就需要记录翻每个组件嘅进度啦，同埋记录翻自己负责物料嘅工程进度啊，咁同埋根据合约啊、建筑署标准啊，提供翻啲合标准嘅物料俾技师批核等等嘅。 有啲人咧就好衰嘅，唔话得嘅，好似我咁， 咁如果你呢個弱質纖纖又長長秀髮嘅女仔走去同人講，喂，你好似冇跟圖喎，好似唔得喎，咁有冇遇過呢啲情況咧？ 有試過啲師傅唔跟圖嘅，咁有啲師傅就好好嘅，咁因為 好啦，我跟翻啦，見你咁靚女咁啊， 唔係因為佢哋後屘如果建築署唔收貨，阿 Sir 唔收貨嘅話，佢都係要整翻嘅。所以如果同佢哋講翻，可能佢哋啲錯誤都係佢哋唔小心嘅啫。咁佢哋就即時補救翻咁樣嘅。咁有啲師傅就真係好文質嘅喺度拗就，咁樣係啱㗎，咁樣係啱㗎。咁你試下同佢講道理啦。咁如果萬一唔聽咧，就要 落啲苦功啦，係嘛？咁呢份工點樣幫你啊？令到說服人嗰一方面又增強咗啲功力咁咧？ 真係學識咗點樣去氹人哋啦，即係啦，咁因為有啲師傅係用氹嘅方式先得嘅，你直接鬧佢就眼碰眼咁樣嘅，即係識得用啲婉轉啲嘅方法，即係要俾佢保留面子之餘，就同時亦都做執翻好件事啊咁樣咯。 嗱，呢個教氹人咧，就係阿華華出嚟做嘢嘅時候，跟住慢慢學識嘅。我估都唔係展翅青見計劃教嘅。咁但係展翅青見計劃又點樣幫到你咧，華華？ 咁喺呢個計劃入邊咧，咁其實佢提供咗一啲全人發展嘅堂嘅，即係可能會同我哋講咩肢體語言係唔禮貌啊，同埋都會訓練我哋嘅表達方式嘅。 都有教氹人嘅，原來係嘛？ 都有嘅，係啊。同埋呢個計劃咧，都即係增加自己自我認知啦，同埋佢會介紹公司俾我哋嘅，係啦。 幫你自己了解到自己，剛才你說你讀完中學的時候有些在方向上不是那麼清楚，那在整個要知道自己喜歡做什麼的過程裡面，令到你想得最多的是什麼問題呢？是究竟什麼工作才會前景最好，還是什麼工作才最適合自己，還是連自己喜歡什麼那時候都未清楚呢？ 那時候其實啱啱入去，其實我係因為啱啱入去建造議會嘅時候咧，我都有諗過其實呢個係咪真係適合自己咧？咁但係我都盡量去做，即係盡量去學，咁就睇下有冇話，因為其實喺我哋呢一行唔同嘅職位其實互相都有關聯嘅，咁啊睇下自己會唔會其實中意邊一個多啲咧，會中意邊一個多啲，慢慢摸索嘅。咁我喺建造議會嘅時候咧，即係可能有啲工藝都試過嘅，即可能釘板啊、扎铁啊、弹物啊等等都试过，咁每一个都好认真去做，即系想睇下会唔会其实自己有兴趣嘅。咁做最后尾啦，咁我最后尾而家系决定咗系向土木工程师嗰边进发嘅，咁亦都报咗土木工程嘅学士学位啦。咁就而家嘅短期目标系希望成为一个有牌嘅工程师，增加自己自我竞争力咯。 咁嚟到公司之后，公司又有点样帮你？即系你话展翅青见计划帮你揾到工作嘅机会啦。公司又俾咗啲乜嘢帮助你咧？ 公司俾好多机会我去学嘢啦。咁首先就我之前做网面嘅时候，其实我嘅上司系教好多嘢嘅。佢系咩都试下俾我去做。 佢要唔要氹噶？ 佢唔需要氹嘅，系啊，系啊，咁佢都對我好好嘅。但系咁後屘就公司俾機會我轉去文職，咁其實都試過好多唔同嘅文件啊，啲唔同嘅 task 嘅，都俾我佢哋即係如果我萬一遇到唔識嘅，佢都會好耐心咁教我啦，同埋俾方向我嘅。 你頭先聽到啦，佢而家咧雖然翻緊工啦，但係咧又讀緊呢個土木工程嘅學位啦，佢又真係跳舞嘅喎。你啲時間係點樣變出嚟噶？你跳咩舞先？首先同大家講。 因為當時啱啱入呢行嘅時候，我就覺得自己體力唔夠，咁咁啱有朋友係個芭蕾舞老師，咁我就覺得聽聞其實又可以練氣啊，又可以練腳力嘅。 得嘅咩？ 係啊，因為你要成日跳嚟，其實好多高難度動作噶。 哦。 係啊，同埋你 喺地盤都已經有好多高難度動作噶啦喎，已經仲唔夠啊？ 其中一樣就是因為你跳芭蕾舞是一定要拉筋的，那你地盤如果你拉筋你筋鬆的話呢，可能地盤那些溜冷位啊什麼那些呢，你可能沒那麼容易扭傷咯，你走的時候。是啊， 溜冷位即是地下有個洞那些啊？ 因為地盤是那些地下凹凸不平的嘛，你不會好像外面行街那樣一條直路鋪晒啱晒啱晒平平水啱曬 level 咁俾你行， 唔係咁平坦嘅條路。 咁、你可能有陣時踩到一嚿嘢突出嚟，咁扭一扭，哎呀整傷啦。但如果你係本身柔軟度高嘅話咧，你就有時你扭一扭，本身你個筋都鬆噶啦，咁你咪減少你意外發生咯。 又真係估佢唔到喎、啊！你要教一下啲師傅跳芭蕾舞啊，睇先。 唔係啲師傅好叻嘅，咁佢哋都都每日朝早做一個叫八段錦，有冇聽過？即係類似 嗰啲太極咁啊嘛，係 啊，類似太極咁啊，佢都有一個係拉腳步嘅。 嗱、啊，不如話俾大家知啊，嗱，你而家做咗幾年嘢啦，咁又已經喺公司嗰度都有好多同事幫你啦，又有好嘅上司啦。諗翻轉頭，展翅青見計劃幫到你最多嘅係乜嘢咧？ 幫到我最多啊，其實佢訓練咗我好多嘢嘅，咁即係好似我啱啱咁講啦，你嘅對待人處事方式啊，同埋最緊要係幫我揾到工啦。因為你諗下一個喺呢個冇呢個行業嘅知識，又冇呢個行業經驗嘅人，又冇關係喎，咁又點樣可以入到呢一行做呢？又邊會有公司請你呢？係咯，咁係展翅俾到呢個機會係入到一間建築公司試做咁樣咯。 我知道本來呢，即係華華就冇講啦。本來呢你細個嘅時候呢都係鍾意玩啲同即係積木係咪同啲砌嘢有關嘅嘢嘅。係 呀。 咁嗰個係你嘅爺爺定係公公，我發現呢、這個你鍾意玩呢個係。 哦，因為我公公因為我鄉下嗰邊啦，個祖屋其實我公公自己一手一腳搭建嘅。咁、我記得細個嘅時候，其實具體印象我都唔係好有，即係唔係好有個具體印象啦。但我淨係記得我阿媽幫我公公彈物嗰一下咯。 彈物 即 係咩嚟㗎？ 是 人嚟噶，我知道喺日本嚇，喺內地咧， 係 彈係邊個彈啊？ 彈啊！ 哦，公字邊嗰個？ 系啊， 咁墨咧？ 墨系墨水个墨，因为系、即系你譬如 彈墨， 譬如俾个平地你， 唔系攞嚟写字嘅咩？呢啲彈墨？ 唔系，因为我哋平时又睇图啦，但系咧平水师傅即系彈墨师傅，就将个图嘅嘢就搬落去一个平地度，一个地盘度应该话 系 啦，咁佢咧就可能彈翻个形就话呢边系墙啦， 边边系墙啊，边边系空地啊，边边个规划要画翻好咁样，即系边度有条柱啊咁样。 系啊系啊， 哇！我完全唔知彈墨原来都系咁，你系咪要做呢样嘢噶？ 我會唔會做呢樣嘢？ 唔使嘅，你係監工啊嘛。 係，但我哋要 check 下嘅，因為有陣時咧，有啲師傅可能唔小心彈錯咗，或者可能啲圖啊，可能因為我成日改圖噶嘛，咁啊可能其實已經係改咗圖噶啦。咁我哋都要同要睇下會唔會師傅係冇跟最新嘅圖咁樣嘅。咁同埋我有冇試過？其實因為我係建造議會嘅時候咧，我阿媽咪話都要試彈物嘅。咁後屘咧，我都考咗个平水中公牌啦！ 你又识弹啊，真系唔系讲紧个琴、啊，讲紧嗰个图、啊，你又弹得啊？ 系啊，我而家有个牌噶。 哇、哦！我有牌都未有牌啊，真系有排烦啊！今次好啦，今日同华华倾咗好多，佢又讲到好易嘅啲嘢，又有 N 个牌啦，又读书啦，又翻工啦，又跳芭蕾舞啦，又八段锦，你有冇牌啊？ 八段锦我唔知道原来要有牌 嗱、啊，终于揾到一样嘢佢冇牌噶啦，好啦，咁睇下研究一下八段锦要唔要考个牌啦。今日多谢晒华华 ，thank you。 望你声声，咁究竟系用咩成语先啱啊？ 一个女仔咁出色喺工地上面闯出一片天，当然啊，梗系用受外为重啦。唔识点解？咁啊，翻去查字典咪识咯。好啦，年轻人，快查字典，下个礼拜再嚟过啦。 当新鲜感有限时，心动无数次。 但我知，一生只得一次，想跟你。 原在你这无名份手指，来提示来年承诺愿意。 贫或富，随时间际遇陪伴我，定然是你的名字。 前行怀着希望，寻找理想，不怕远路长，从没有要眼费张。 爱是至高无上， 现实无论怎样，阳光雪霜都和你分享。 时代变，风会转向。 下对决。当小风波有尽时，感动无数次。 若每天简简单单相处，交织甜美琐事。 愿在你这无名份手指，长留住绵绵情话蜜意。 时日里仍然会记住，陪伴你亦留直上的故事。 前行怀着希望，寻找理想，不怕远路长，从没有耀眼徽章， 唯独爱是至高无上。 元神无论怎样，阳光雪霜都和你分享。 时代变，风会转向， 唯独你是未变选择对象。前行怀着希望，寻找理想，管世事无常，危难里士气高涨。 想， 眼神无论怎样，阳光雪